欢迎继续回到这个夏季陪伴当中。虽然之前的陶喆也曾经有过一些音乐制作的经验，也担任过编曲和声，不过一直到这张同名专辑问世之后呢，才真正开始被大家认为是华语乐坛 R&B 风格的教父。来分享一档这首非常经典的作品，叫做《普通朋友》。 等待，我随时随地在等待，做你感情上的依赖。我没有任何的疑问，这是爱。我猜，你早就想要说明白，我觉得自己好失败，从天堂掉落到深渊。 是陶喆和娃娃一起填词的作品，叫做《普通朋友》。除了音乐的编曲之外呢，娃娃词同样也是功不可没，很多词作呢都是由娃娃根据陶喆的英文原词来填出来的，而中文词呢不但要符合原来的意思，还要顾及到演唱时候的表达。在陶喆之后呢，继续来分享一下陈奕迅同样是非常经典的作品，叫做《十年》。我是苏宝，稍后再见。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，我不会发现我难受，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。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，牵牵手就像旅游，成千上万个门口，总有一个人要先走。怀抱既然不能逗留，何不在离开的时候

待未来呢？你说世界好像天天在倾塌着，只能弯腰低头，把梦越做越小了。是该牵手上山看看的，最初动心的窗口有什么景色？不能不哭，你就让我把你抱着，少了大的惊喜，也要找点小快乐。就算有些事烦恼无助，至少我们有一起吃苦的心。这路往事一幕会将我们牢住，虽然有时候给予起伏，至少我们有一起吃苦的幸福。一个人吹风只有酸楚，两个人吹风不再孤单。 这是来自周华健的作品，叫做《一起吃苦的幸福》。他的嗓音和经历呢，也让他把这首歌诠释得非常有感染力。而独立的生活最终呢，会教会一个曾经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姑娘，到底怎么做出一桌好吃的饭菜，怎么买到最划算的菜，怎么照顾别人。也没什么好唏嘘的，因为不需要付出的岁月呢，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生活。继续来分享一下永邦，野百合也有春天。 短暂的相逢，你像一阵春风，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。而今何处是你我的笑容？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，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愿你念你深情永不变？想想昨日的誓言，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。 春飘散一整夜，听笛声细落在屋檐，落叶似枯蝶盘旋在那边，涟漪落注视间，木林下系一段红线，七月正轻寒过。 错失的情，我